众生已平等，运气中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第二節啦，咁啊即阿毓民唔喺度啦，咁但系我哋都好多嘢講啊，所以過場嗰度咧就比以前咧就冇用嗰啲片啊。 哦， 咁啊嗱，講到即係頭先嗰個第一節結尾嗰個問題啦，事實上咧一開始嗰晚咧，即係我哋私底下都傾緊呢個疑問嘅。咦？點解譬如嗰個候選人佢唔講，咁即係甚至都唔係嗰個政治團體嘅人，咁佢可以喺個選舉論壇代呢個人去講一啲？純粹是抹黑對手的一些內容呢，自己是結論來的，即是沒有被對手反駁的。這個情況呢，因為呢我們看選舉論壇我們看叫多了，有一個呢可以拿出來做一個比較，就是那一屆就是司徒華對葉石欣。就葉石欣就雖然在香港住了成幾十年了，但他都不懂講廣東話的。咁於是乎咧，嗰屆選舉嘅時候咧，喺個即係户外嘅選舉論壇，應該係有線電視主辦嘅牛頭角。咁咧，葉石欣咧就用咗一個女性咧，就去同佢講一個選舉嘅內容。咁呢個選舉內容，即係我估計咧，亦都唔係葉石欣自己親自寫，因為嗰個相當之 local 嘅，即係一個本地，即係香港人去講嗰樣嘢。咁當其時，我已經有一個疑問咧，就係話。縱然葉石欣不懂講廣東話，咁佢講英文，咁你咪喺側邊傳譯咯。咁可能佢即係當時人覺得呢個效果唔好啦。咁但係你就冇可能揾一個完全拉更嘅人翻嚟去講噶嘛，係嘛？咁當然啦，嗰陣時年紀即係又細啦，即係唔會覺得話要質疑呢啲嘢。咁但係咧，最有趣的地方咧就係嗰陣時呢個論壇咧，那個主持咧就黃毓民。 哦，今天面对同样的情况， 这个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呢？我有所质疑的原因是为什么呢？譬如说我们刚才举个例子，那个人都是纯粹说、哦、他们要叶石欣去赢司徒华，他用很多例子，你香港不要搞到变这个南斯拉夫，那当时就是用这个南斯拉夫 打内战， 是啊，打内战的又如何如何如何，可能甚至如果今天讲这个所谓港独的问题，都有人用同样的argument的，但我们不理他。今天這個情況就相當之奇怪的，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呢？假如這個遊戲規則，這個主辦單位是我們是這樣做的，那為什麼其他組織又沒有利用到這個遊戲規則呢？舉個例子，譬如青年新政，那林天琦不是選的嘛，那你如果一個這麼好的機會，為什麼不找天琦上去代替你們說的？ 這個不是這些，即是人家團體怎樣數 就人哋點樣停停睇嘅策略啦。我覺得 好唔對，對唔起，對唔住，嗱呢其實係本台嘅主持之一。 咁呢個人哋停睇，即係清正嗰面自己決定嘅策略。即係否則嘅話，我哋都諗過，如果同一條橋嘅話，不如叫鬱敏企曬咁鬼學算。 你千祈唔好咁講，你千祈唔好咁講，你真 係。咁啊，即係。 唔係啊，嗱，知唔知我心裏邊想講啊？即係如果係得嘅話咧，咁我今日我代你上去講啊，大佬又係。係 啊。即係唔係有啲一啲遊戲規則嘅咁啊？咁啊，即係其實即係發覺咧，頭先都講咗啦，咁啊講翻啲選舉論壇 咧。唔係，我想問先，頭先個遊戲規則係咪你事前知啊？ 事前知。知 你知咗噶啦， 知咗嘅， 必粉嘅会。 但系佢即系我哋估唔到有人真系傻到极端，推到极致，就个候选人一句声都唔出，估唔到。佢话候选人可以出声啫，但系冇人估到一句都唔讲噶嘛。候选人咁啊，虽然 未就唔系呢个 must 系啦，即系唔好理由，即系我哋觉得呢啲人唔好折磨你太多 air time， 即系无谓以为我哋觉得佢个策略好鬼成功。 数翻我都冇提，冇提到个名。 系咯，唔系好欣赏佢哋做嘅嘢，系好戆居嘅。我想讲呢件事系吓，即系每一次翻到去，我哋系十分欢乐嘅。OK， 咁讲翻呢啲选举论坛啦，即系都讲一讲，即系今次我同阿郁敏即系夹粉成个嘅九龙西嘅选举。咁啊，今年系我。即係叫做加入政圈第十定十一個年頭，數唔清。 其實就同MyRadio同年嘅 差唔多應該係啱，應該係差唔多。咁啊即係都點解第一次嚟選立法會咧？咁過去鬱敏都即係鬱敏。 唔係嗱，我想睇下先。嗱，今日即係呢個選舉嘅論壇個具體狀況 係 點樣？ 啊，具體狀況，因為就我都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參加咁多個選舉論壇，即係我第一次上陣嘅啫，即選舉論壇，即係基本上係第一次參加立法會，第一次去啲選舉論壇。咁一次過就見過曬好多深仇舊恨， 眾生相 即係好明白。鬱敏成日同大家講真係要温多啲書，因為要準備好多嘢嘅。你唔好以為講嗰幾分鐘係好鬼容易，即係我同大家講，其實即係我都做咗好多功課，咁即係都有好多甩漏嘅地方啊！大家支持者多多包涵，即係盡力去改善，係咪？即係鬱敏都有個咁嘅機會俾我，但係個問題係。喂，鬱敏上去就爆屍就爆死你哋，我去你就話好話鬱敏唔嚟，係咪？即係 唔係咁鬱敏唔爆咪你爆咯？ 唔係我嗱，老實講我嘅力量就未有咁深厚嘅，咁深厚功力，即係唔係我爆過佢嘅？ 你爆過 嘅， 你爆過， 爆過嘅，搞到人哋好啦，今日仲攞份報紙嚟掟我嘅會，係啦，咁啊，係啦，咁啊， 邊個夠姜啊？ 你自己睇翻直播， 邊份報紙啊？ 系啦，呢、這個仲好笑，佢攞份大公報嚟掟我，佢用咗$6雞走去買份大公報，呢、這個真係笑到。係咯，我心諗你買份大公報，即係冇明擺明幫襯大陸啫，係咪？咁啊唔緊要啦，即係爆呢樣嘢咧都有待學習。但係即係如果講討論啊、講成呢啲，我覺得我又未必輸俾佢哋嘅喎。咁好啦，咁啊今日個論壇四個字概括：群魔亂舞。今日簡直大家去到選舉嘅後期，即係顧住自己民調與勝選咧，大家已經失去咗個理智啦。我覺得 老實講，因為呢個 campaign 係同農曆七月高度重疊嘅， 即係我知搞 咩？完咗咯喎，過咗咯喎，過咗咯喎。 唔係今日個論壇係即係除咗群魔亂舞同個亂字係個重點之外，我揾唔到個重點喺邊度。即係個個咧個感覺就係一見到鬱敏唔嚟。哇！個個好似自己執到金咁樣，發達啦！今次乜仇都報曬啦！你之前都恰得我哋內啦，爆下絲先，個個走嚟。哇！今日真係我應該係去咁多次嘅論壇，第一次咁多人問我哋問和鬱敏問題，記住唔係問我噶，OK？ 佢哋會唔會有人問我？咁冇計啦，咁係咪先？我個第二候選人嚇， 咁、 即係叫預咗要食噶啦，係咪啊？ 張彪同阿鬱敏上身 咧。開頭都諗住，嗰班人都咁嘅質素就唔答佢啦。但係因為唔答佢太多次，就覺得太冇禮貌，同埋即係有啲嘢就唔係唔回應你就懶得 check，OK？ 要講禮貌。 咁啊，唔係咁尊重佢一個人噶嘛，係咪先？咁啊咁啊。要跟我哋讲，即系你唔好懒得 check， 以为自己喺度乱咁噏嘢，大家唔会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你睇翻网上啲片咧，个个都笑到你哋点样样，唔系自己唔知啊，系咪？你哋围内自己嗰几百、三四百人喺度打完个飞机，跟住觉得自己，我哋讨伐成功，咁样冇意思噶嘛，系咪？好啦，去到喂，今日唔止嗰啲人，今日有边个问过我咧？今日几多人啦？唔好开名啦，都系。嚟問開嗰幾個一定問，喂，有啲平時即係長者，即係啱啱出咗長輩圖嗰位參選人，我估唔到今日都真係正我哋喎，呢下又過癮喎，佢即係突然間唔明點解佢會捉住一句説話就話鬱敏係鬼， 咁原因就好奇怪嘅，就話我哋因為要追擊民主派，咁我一好禮貌咁打開好，喂追擊民主派冇問題喎。2012年佢話鬱敏追擊民主派，喂佢啱啱政改出賣完，大家唔係唔追擊佢啊，係咪先？追擊佢咪有一個好合理嘅事咯。 咁你咪攞張民主黨 我冇準備起身啊， 入中聯辦咗上咯，佢係啊經典嚟㗎嘛。 係啊，咁我哋追擊佢，我哋要令佢受到慘痛教訓，話俾各位選民聽，佢已經出賣咗大家。咁有咩問題呢？咁啊，當然啦，佢啊好明顯受某啲人士影響嘅。我覺得佢聽咗某啲人嘅嘢，佢分析唔掂。咁啊，見呢三分鐘冇嘢做啦，見阿鬱敏又唔喺度啦，咪攞出嚟講咯。咁講到臨尾，我已經叫佢喂，越講越似隔離嗰位嘅。咁啊，隔離即係搞開我哋嗰個咧，越嚟越似嗰位啦。咁我心諗，一笑置之啦，你都係聽人講講翻出嚟嘅。但係喂，如果去到咁冇分析力，所有嘅資料都係人哋俾，就憑一句説話我已經答咗你啦。如果即係佢個人係咁公道嘅話，咁你睇下鬱敏過去幾年，除咗討伐民主派之外，喺議會、香港民生、地區為長者、為弱勢社群做過啲乜嘢啊嘛？咁先公道噶嘛，係咪先？如果你憑一句説話去論斷一個人咧，呢、這個世界係冇好人嘅，話俾你聽。 唔係，咁佢都唔係追求公道嘅。去到而家，大家都唔覺得話佢想要說服選民，即係其中有一部分呢啲行為咧。 唔係，今日佢用三分鐘嚟招呼我，用咗 情緒發泄嚟嘅。即係唔係咁做咧？我佢翻屋企就唔係好開心，瞓唔著。 可能聽完之後消化唔到，唯有講翻出嚟，先俾大家聽啦。 咁今日我諗呢個都係 都得意嘅，頭先即係呢個都要講啊。最好笑就係嗰班花生油咯，俗稱嘅嚇，大家明啦嚇，網友會明花生油，佢幾得意嘅喎。咁啊，嗰位伯伯咧就冇乜大候選助選團嘅，咁啊去完花生油嗰邊就上完一次台，阿伯伯上台講嘢，佢又上一次台，幾得意喎！即係上完就上， 即係佢又翻助選團，又係助興 啊嘛。同一件事嘅講解，仲有同一件事嘅，即係。咪資源用到盡係啱嘅，我覺得你哋係咪先？即係曝光嘅機會係得咁多㗎啦 ，OK？ 唔係，但係佢哋都係即係其他著啦。其實就應該喺選舉之前咧，就組成一個反黃毓民大聯盟嘅。咁而家就冇做呢樣嘢。 唔係，我講咗今日就係話，今日啲咩論壇出現得最多嗰個係邊個？ 邊個？ 黃毓民真係㗎！你聽翻個論壇咧，好笑㗎。主持人又問個名單問我哋嘅，一定係咪黃毓民㗎？唔係問我㗎。有主持人問過我兩個問題嘅，係咁我答咗佢㗎啦。不過都關黃毓民事嘅。咁即係個個都問點解黃毓民咁？點解黃毓民咁？啊，見到佢你哋又唔問嘅喎，呢個好笑喎。即係你哋係咪即係覺得佢唔喺度嗰日，喂落水狗趁佢病攞佢命，大家隨便，即係唔緊要，因為我不代表黃毓民，代表唔到佢。即係你哋喺度講咗好多次， 整個 banner 出嚟，我不代表黃毓民。 我講好多次㗎啦，今日論壇你哋喺度搞私怨嘅啫，私怨唔係代表一個人政治能力、論述能力、工作能力係有問題嘅。OK， 話俾大家聽。各位即係個選民啊、網友啊，你哋唔係傻噶嘛？ 嗱，呢啲我哋知道啦。嗱，我最關心一樣嘢，今日有冇一啲肢體衝突啊？肢體嘅動作， 有人想有咯，咁啊走埋嚟，今次衝住我而嚟嘅，冇辦法，我為佢應戰啦，係咪先？ 即係你具體講點衝法啦？ 即係有啲助選團走埋， 距離有幾遠啊？ 咁又唔係喎，咁啊點啊都要兩三步嘅，起碼仲 兩三步，兩三步其實好近噶啦。以我哋習武嚟講咧。 未佢一上到去佢就走咗啦，冇 哦，你講得最啱咩？佢即係佢你一起身， 唔係佢就走嚟挑人喎。本來佢諗住鬧我，諗住有句鬧啦。佢開我名、，OK， 佢開我名講我，咁啊講我就做一啲嘢話對唔住啲人。我話喂，我有乜嘢對佢唔住啊？我成個論壇有冇講佢一句壞話？你哋自己聽翻，係咪？我只係評論佢而家受 ICAC 審緊嗰件事啫，我話佢有件咁嘅事啫， 唔使唔怕啦，你改到名啦， 我廢咗一次職佢， 唔係咁大家知咗啲新聞嚟噶嘛， 係即係咁樣，即係講完件嗰時，佢話我對佢唔住，喂，我有咩對佢唔住？你話俾我聽，我有冇講過佢一句壞話？冇，好啦，你猜到咁樣，我唯有上台講你講乜嘢啊？係咪？你自己打人工嘅時候，你有冇做過對唔住人嘅嘢啊？一上去佢就走咗，超嘥氣。 冇辦法㗎啦，咁去到而家咧，已經係即係到嗰、那個賽事嘅末段啦。即係用賽馬術語嚟講咧，呢個係直路嚟嘅。咁你即係去到而家咧，即係一般騎師就加鞭嘅。咁如果你鞭落只馬唔行咧，咁啊代表只馬咧好抗拒呢個賽事。 唔係佢係騎緊啲木馬嚟嘅，自己推嘅啫，唔曉喐㗎，冇人會支持佢哋嘅木馬咁樣，佢哋自己唔落去推，佢唔喐㗎，啲pose又係，啲品又係，佢哋自己唔推邊個睇啊？ 我又唔敢，我肯定我要 check 翻。 你望下佢哋啲 post 啊！點我哋有啲同事日望夜望，即係日無時無刻匯報俾我聽。我同你講，你唔好再同我講。 嗰條友唔係陳偉落嚟先， 就係佢。 日日喺度惊到濑屎咁嚟，即系而家话我佢讲唔掂，我文咧就讲嚟讲俾我听，我话你唔使讲俾我听啦，大佬我识佢哋嘅又系咪？即系大家当年系咪都叫个合作过嘅空间系咪？即系分道扬镳一回事，你又搞埋啲咁嘅嘢，唉！ 冇，所以我咪话 望到即系 即 系头 先讲即系如果你个人年纪大少少咧，你经历过呢啲。即係所謂離離合合咧，你初頭會覺得佢好激動嘅，即係例如阿錢偉樂呢就係啦。咁佢個好處就係 佢年紀唔細㗎啦， 係咩？佢但係佢個行為都係好細。 你講得好聽啲叫少年心性。 唉，唔係我依好化佢對住我咪即係少智之咯，大家唔係一齊啦嘛。 佢仍然保持到某種嘅童真啊。咁係我哋想講一樣嘢就係咧，佢見真啲嘢就好激動嘅。咁 我哋我知， 我哋見咁多，我哋做咁多年人咧， 唔使理佢哋嘅，即係各位支持者又好咩都，唔使複述俾我聽，佢哋 係啦，嗱你 真 係 唔好話俾我哋聽，佢哋能夠做到乜嘢，叫佢哋落街做，加把勁去做， 係 任何人，你想拉到黃毓民又好，想自己當選都好，落街做下嘢，唔好喺網上淨係打飛機。OK， 我哋而家一日講緊咁多個鐘頭喺街站，我哋咁多義工幫我哋喺街站度宣揚嗰個理念。是咪？你要理念，如果是要推到网民，哦，要打到网民，唔紧要，落街做啊，讲俾人听， 落街做， 睇下有冇人信你哋，有冇人说服到佢，好冇？咁咩意思啊？喺个论坛嗰几廿秒。 嗱，咁讲到呢个问题，我想问一样，嗱就阿郁敏咧，佢经历过咁样啦，啲 Seven Eleven 啦，就即刻病到啦。其实你可唔可以讲到嗰种，即系对嗰个体力嗰个要求点辛苦法？ 就老实讲，真系几辛苦啊！你记住，企喺度唔系挥手，系讲嘢噶。咁而家天氣你知呢幾日又熱嘅啦，桑拿咁樣又換幾件衫都唔掂，我一日換兩三件衫係咁喺度換啲衫要係咪？我哋呢啲咁嘅年紀企喺度，頭企到十一點零，喂烈日當空滴緊汗嘅喎，翻去 唔係同埋一家好鬼多車嗰啲塵噶嘛，你即 係呢啲污糟都叫你可以習慣，最弊係企喺度唔喐，你要打招呼同人傾偈。即係傾，你記住一日傾四五個鐘頭偈喎，企喺户外喎，同人傾喎，所以我啲好佩服嗰啲咧街邊推銷啲大哥們嘅，有時真係佢哋真係不停噶嘛，件事係講咁啊，即係鬱敏都呢幾個禮拜，大家睇佢 Facebook 都知啦，即係網上每一日走訪唔同嘅地區， 這個我要亦都要講講啦，因為咧成個問題咧，大家要即係好理解啦。而家鬱敏唔係選一區， 咪佢嗰個運動啊，即係全民制憲嗰件事。是全香港人都關事的嘛，沒有一個人告訴我聽，喂，香港憲法基本法跟我無關，大陸接收香港要赤化香港跟我無關，你不會這樣說嘛，2047保住你層樓這個又是一個講法，是不是全民退休保障要修改150個單程證審批名額才知道全民退休保障搞 什麼，沒有移民政策就不應該有全民退保， 唉，那說來說去這件都是香港人的事，一個立法會議員應該做的事，那我們選立法會嘛，那就做這件事咯，是不是而家唔係同你講如何去入去抗，即係如何點樣去抗爭，點樣你擒唔擒台，你跟唔跟佢衝，唔係講呢回事啊嘛。呢個係行動嘅手法啊嘛。抗爭背後係要有理念嘅，講好多次，即係你唔係即係，唉，唔係作衝完撞完， 我諗啊， 咁樣啊， 麥勝都唔需要強調呢樣嘢噶啦。佢到而家咧，呢個已經唔係一個正常嘅選舉嚟嘅，就唔好用一個正常嘅選舉或者正常嘅民主社會選舉去嘗試去形容而家今次選舉。今次選舉咧係一個最老、最混亂、最不知所謂、最唔公平嘅選舉喺香港歷史上咧係從未見嘅。無論從個選舉嘅條例啊、選舉嘅管理，以至候選人嗰個做法，都係前所未見咁惡劣嘅。 但喺呢個混亂同埋混帳之中，又有一線真正嘅曙光出現咯。 係。即係個曙光就好簡單啫，就因為咧今次咧就有葉普成嘅候選人去參加啦，就形成咗一個即係全民制憲嘅 講咗個救香港嘅具體方法 出嚟。咁但係呢啲即係廣告我哋就唔多賣噶啦。嗱呢一節完之前，我有一樣嘢想問阿馬醫生嘅，呢樣嘢好緊要嘅，即係好多人都即係鬱敏喺度就唔會諗，你喺度咧亦都唔敢問，但係我就敢問嘅。一旦你都當選埋嘅時候，咁你會點？ 喂，呢個正咯，呢個正咯，因為九西今年新增就係今年咧，個個都規置呢個第六席，所以今日我可以喺度同大家講，第六席係我哋黃毓民團隊嘅，係咪先？個個都爭啊嘛！ 馬宇生講，馬宇生講嘅話咧，代表咩咧？ 大家要全力 喺呢個係冇分票嘅問題， 唔會有 係啦。 你對而家嗰個合任何嘅候選人，你要諗到好清楚一樣嘢，就係邊個值得你信任，你就將你所有嘅票俾曬佢。 同埋講多一樣嘢，如果我哋成個團隊都係極高票當選，係政治大地震嚟嘅。 唔係呢個我哋相信就 差唔多 低嘅啦，即係我哋憑我哋每日落街接觸嘅啲人，我哋動員嘅人數，我哋派單張啲人睇完去理解我哋理論，我哋每日落街嘅街站講嘅嘢，圍觀嘅人數，去話俾我哋聽，香港人係想尋求一個改變啊嘛，而佢哋信奉我哋葉普成今次講嘅。是一個能夠切實可行的改變啊嘛， 同埋呢個係賭量最有效的方法嚟，係 咪？ 六八九係冇得交代，冇得向習總交代。 佢而家個個選舉論壇都講理想國，係咪？ 唔係有啲好勁嘅，有啲天然氣嗰啲， 唔係唔係嗰啲佢研究話可能有嘅，我哋唔講佢哋啦，呢啲就 唔係嗱。頭先你又講咗充滿信心啦，我今晚覺得你都有少少 high 㗎啦，咁我又嘗試潑下冷水啦。咁你點解釋呢個感動民調嗰個而家走勢咧？嗱，感動民調開始 叫滾動民調，滾動民調， 我係叫感動民調，我唔係叫滾動民調。 唔係，一個民調咧， 個民調好感動到我。 我覺得唔做民調有個好處，嗱，我有兩個分析嘅，一。喂，泛民主派啲民調咁低，棄保梗係棄保民，棄保嗰班友先㗎啦，係咪先？ 即係翻嚟，即係翻嚟，一翻嚟又講呢樣嘢。 佢心諗做到民調咁鬼低，再出多兩個禮拜選民棄保，佢咪冚家產嘅，係咪先？ 唔係，我哋原本都好想唔想我棄邊個保邊個咁，但係你 冇乜呢個民調咁低，選民係會識揀㗎嘛？你會棄保啲泛民主派㗎嘛？點會棄保我哋要谷高值㗎嘛？而家講緊我哋好努力㗎，我哋成班團隊而家即係目標都係要我哋九西第二隻，即係我啦，係咪先？你哋講㗎嘛？成班日日要同我講當選。所以你開多啲街站咯，係咪咁講？ 係啊，啱。 咁啊，嗱，即係第一個就咁啦。第二個亦都係個好嘅現象嚟嘅。即係雖然蘋果已經幫緊泛民告急啦，呢個另一個講法。即係，但係咧，就係台灣都講緊啦。選舉前一段時間開始唔公布民調噶嘛， 冷靜期 啊嘛。即係香港可以睇下做呢件事，睇下有咩效果咯，又係咪？ 喂，但係冷靜唔到嘅，個人本身都冷靜唔到啦。咁你 咪冇理性過點冷靜？ 係啦，係啦，冇人冷靜落嚟啦。 係嘛？ 但是即係我意思係話咧，你而家即係以你自己切身經驗，呢個感動民調同咧街上嘅反應，你覺得佢反應到真實有幾多啦？我就唔怕潑下大家冷水嘅。其實咧就我哋喺網上而家好亢奮啦，但係咧如果你喺網上以外的世界咧，係極度冷漠嘅。 我哋都好 feel 到呢個冷漠嘅，即係我哋有時洗街嗰時候，即係去拜票啦，我哋叫做。有好多人是連你一講嘢，佢已經目無表情咁樣，咁就行咗去噶啦。咁完全覺得即係政治唔關你事，即係香港講咁多年，你唔政治唔揾你，你唔揾政治，政治都會找上你。 而家咪揾緊咯， 係咪啊？你 教宗 即係啊，即 係反。 但係呢一啲人，我又覺得好兩極化嘅。即係自從即係雨傘革命之後，即係我哋見到嘅有好多人投身咗政治，或者關心咗政治，但係 係某一類。 但是即係我唔知佢邊個國家嚟啦，即係有一類人咧，就真係你一同佢講我哋係立法會選舉，得即刻走咗去，哇個樣子好似好驚咁啊走咗去，唔知點解嘅喎。即係我同鬱敏都傾過呢個問題，佢話：喂，呢啲人你邊度嚟嘅？係嘛？好奇怪㗎，完全係可以覺得唔關佢事，但係佢咪選民咧？佢應該係嘅，冇可能咁少選民嘅嘛，因為一半人口選民嚟，所以 三百幾萬咧。 即係所以，大家九月四號係一定要投票。即係公民論，你中意邊一個團隊都好，呢一個係顯示嘅公民素質、公民質素、公民嘅質素啊！今日聽過嗰啲主持啊，啲口算講得多。咁啊，即係公民嘅質素，話俾大家聽。即如果你不投票，共產黨很易控制這個選舉，越來越易控制這個選舉，所以你投票有你的選擇，他要花很大的成本來管理你們的嘛，是不是？大家 現在已經出現了，現在對即管治香港的成本是日益增加的，他投入在這裡的， 你抗爭的第一個目的就要增加管治成本， 他就要煩到他呢，即要跟香港人去談判，談判的具體內容就是香港的憲法，這個基本法， 香港其實 香港的移民政策，移民即接收移民的自主權， 沒錯，今天我都講緊呢件事，即係香港人怎會沒有資格跟中共談判呢？在這些節目，國師的節目，很多節目都講過曬啦，係咪先？詳細的理論，即係唔好喺度複述，即係香港人不需要妄自菲薄， 係咪行使你嘅公民權利，用你嘅選票去話俾人聽？其實你記住係秘密投票嘅，邊一個叫你投邊個都唔緊要，你入到去吸喺邊個度冇人知 道。以前就有個經典嘅口號嘅，不過即係而家唔識用噶啦，就係、是、我哋就用即係前嗰句啦，就係咧呢個。 唔 係 有嘅啱用。直同民建聯票投黃毓民， 點會唔啱嘅？ 票投葉普成都啱咗。 我幾驚你講，我幾驚你調轉講。 我都嗌過嘅，我都嗌過。 好似嗌調轉咗，我聽過。 我哋即係都同毓民即係經歷咗咁多嘅離離合合。即係我嘅教育天真啲啦，成日覺得好多人可以再見亦是朋友，即係君子交住。 唔係，我都係呢、這個即係諗法㗎。但奈何呢你去到而家呢個處境咧，嗱、這個我就真係肺腑之言嚟嘅。嗰晚咁我面對面都係見翻以前一個朋友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就算係咁冇咩嘅。 唔係冇計，而家我哋企喺敵對嘅立場。 唔係政治立場唔同啫嘛，你而家唔係喂 ，it is not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喂，而家唔係鬥生死嘛？我覺得點解要去，即係點解會發展到一個咁嘅地步？ 佢想我哋死嘅。 我知道就係咯。即係而家唔係一個生死存亡嘅問題嚟噶嘛，一個議席嚟咁簡單嚟啫嘛，可以做可以唔做噶。 唔係呢個都係一個 show 嚟嘅，佢哋當係，佢當個 show 咁做嘅啫，所以。 唔係，但係即係做得嚟就開始上頭咯，即係代入咗個角色咯。 咁演員演得耐抽身唔到呢個角色，佢一世都做緊呢個角色噶啦就。 哦，咁啊悲觀少少。咁但係其實講呢個咧，涉及到頭先馬醫生講嘅，即係啲離離合合啦。咁最經典嗰句咧就係、是。養狼狗咬春袋，咁呢個咧， 網民都係始祖嚟嘅。 咁咧，咁有趣嘅題目咧，我第三節翻嚟講啊。 天可憐見，香港何其不幸，出咗個賣港賊689，賣港賊689，賣港賊689。三年前，本席喺呢度痛斥689。冇誠信，中意講大話，係一個人格卑下嘅人，根本就冇資格問治香港。賣港賊689，賣港賊689。三年幾以來，道行逆施，天怒人怨，神憎鬼厭。但係佢不但不知愧恥，仲要挨千必報以鬥爭為樂。賣港賊689，賣港賊689。我的問題就是點解佢翻親大陸都要唱衰香港？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佢就叫我問佢一個問題，就係問佢幾時死啊？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啊？689先生，你嘅僭建問題。不是單純的僭建問題，而是公開向市民講大話。你隱瞞僭建這個事實，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啊？幾時死啊？幾時死啊？689。你是一個講大話冇誠信。品格好卑下嘅人，賣港賊689，幾時死啊？689。我嘅問題係，你識正體字嘅，你唔係淨係識殘體字嘅係咪？個醜字幾多畫啊？正體答我。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啊？我而家嘅問題係，作為一個小圈子產生嘅所謂行政長官，你控制幾萬億嘅財政儲備同埋外匯基金，統領十幾萬嘅公務， 請問議員， 你嘅人格咁卑下，你連個醜字你都唔知，你仲唔立即鞠躬下台？賣港賊689，幾時死啊？幾時死啊？我嘅問題係，佢做咗咁多醜事，人格咁卑下，仲有咩顏面去管治香港？係咪應該立即下台？賣港689，唱衰香港。幾時死啊？賣港賊，幾時死啊？689，幾時 幾時死啊？